意把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完全的空白下来留给耳边的音乐。这段音乐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次播出的，虽然我们节目已经播出了这么多年，但的确是普罗科菲耶夫他的一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58号是第一次播出。普罗科菲耶夫这位苏联的作曲家、钢琴家，从小学习音乐，当然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他有很多的作品，比如说像彼得与狼，比如像我们所熟知他的很多很多部作品，而他的风格大家也是有所涉猎，耳边应该是很普罗科菲耶夫的他的风格。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在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的大提琴协奏曲，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哈恰图良的大提琴协奏曲，这全部都是在节目里首播的。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在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两部我们不是特别熟悉的，来自于苏联的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还有哈恰图良他们的大提琴作品。首先在上半时段来聆听的就是普罗科菲耶夫他的大提琴协奏曲。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是在1938年的时候写成并且演出，很快他就重新加以修改。1947年的时候，他把这部协奏曲的修订版彻底改写了，他几乎保留了原作的所有的主题，但是这些主题在同一些新的音乐形象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又具有很多新的素质，所以音乐的发展好像更合乎逻辑了，而作品的形式也显得更加的优美，完全没有公式化的痕迹，而篇幅也扩展了很多。普罗科菲耶夫这首新的协奏曲呢，其实是提献给苏联著名的大提琴家我们所熟悉的罗斯托波维奇的，但是这首作品在1952年首次演出的时候，一般反应却相当的冷淡。为此呢，普罗科菲耶夫也是在罗斯托波维奇协助下重新又改写了这部作品，特别是修改技巧极为复杂的大提琴独奏的声部，并把最后定稿的这部作品称为大提琴交响协奏曲。因为这部协奏曲的乐队部分呢，远远不只起着一种伴奏的作用， 他从伴奏大提琴，他从独奏的大提琴在合奏当中处于一种非常平等的地位。此外呢，还有就是这首协奏曲无论是规模或者是复杂的音乐戏剧方面都更加的接近于交响曲，就像莫扎特的协奏交响曲，就是小提琴和中提琴独奏那个，还有呢就是布劳兹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在那里中提琴的独奏，还有拉多的西班牙交响曲那里面的小提琴独奏那样的。那他的大提琴交响协奏曲呢，也是一共分为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乐章。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的代表作《星》，30多年来被谭咏麟、徐小凤、罗文、姜育恒、成林、纪敏佳等众多歌手翻唱过，每一次翻唱都赋予了他别样韵味。本月28号，北京的观众将再次有机会亲临北展剧场，聆听谷村新司的现场演绎。再来关注2018第二届老舍国际戏剧节的重头剧目之一，香港话剧团口碑之作《亲爱的胡雪岩》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讲述了胡雪岩一生的跌宕起伏，也带出了整个晚清社会各个阶级的风云变幻、国运兴衰，引发历史与当代、个人与社会的对话与思考，耐人寻味。9月28号到30号，由国际著名芭蕾编导大师史蒂文森为中央芭蕾舞团编排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将在天桥剧场上演。史蒂文森早在1978年就跟随第一批美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被认为是开启链接新中国芭蕾与世界的第一人。由郭启宏编剧、唐烨导演的北京人艺古装大戏《天之骄子》将在首都剧场上演到26号，聚焦古代知识分子命运，语言诗意浪漫，又充满了智慧与机锋，一场智谋、权术、才思和人性的较量就此展开，带领观众去寻找熟悉的历史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是不是够辉煌、够隆重、够光明呢？哈恰托良认为协奏曲是一盏点着了的大吊灯，那对于大灯而言，协奏曲所意味的绝对不是亲密、私情，而是辉煌、隆重和光明。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哈恰托良他以这句话为他的主旨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我是汪卓，欢迎你回到今天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普罗科菲耶夫那首大提琴协奏曲，很巧合的是他们都是同一个调，都是E小调。而哈恰图良这一首呢，是献给苏联大提琴家斯维亚托夫斯拉夫，还克努舍维斯基，并且在1946年的11月30号首演。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并不是哈恰图良的第一次协奏曲的写作，1935年他写了钢琴协奏曲，使他成为了苏联家喻户晓的代表作。第二部小提琴协奏曲更是由著名的小提琴家大卫·奥斯特拉赫首演。在构思这部协奏曲的时候呢，距离上一次协奏曲已经有6年的时间，他认为需要创作新颖但是非常困难这样的一个阶段。他曾经怀疑自己在艺术上的停滞和混乱现象不能很快的被克服。那这首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创作完成是从1943年一直到1946年，在这个时间整整3年的时间，他都待在可以说是伊万诺夫城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创作完成的。由于处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他的伊万诺夫创作之家的确给了作曲家很有力的支持，成为了他在那里最多产的创作时期。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作品当中的自然结合和一气呵成。